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23号，星期一，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4和9。 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一同来关注北京降雪之后首个早高峰日在交通出行等方面的最新情况。 今晨北京暴雪蓝色预警解除，本周北京最低气温-12度或将达到历史同期最低值。 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市交管局警官、新闻广播记者来介绍路况、天气、公交、地铁、航班等最新动态。 今天呢，北京部分郊区学校停课，城区学校照常上课。 999-120昨天接到摔伤报警，我们将会独家连线积水潭医院首外科主任来介绍一下一旦摔倒的应急措施。 另外呢，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景山公园门票销量是平日的10倍，昨天下午5点钟景山万春亭暂时封山。 还有延庆两家雪场下周末试营业，崇礼多家滑雪场已经开门迎客。 今天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会还有互动环节，问题是雪后第一天，说说您的出行感受。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会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会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早晨有零星小雪，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白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 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0%。 另外看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暴雪预警解除。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10分发布消息显示，目前北京降雪已经明显减弱或停止，解除暴雪蓝色预警。 昨天早上8点4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那么昨天北京迎来了今年冬天第二场大范围的降雪啊。根据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15分发布的数据显示，从昨天凌晨4点到今天早晨的6点，全市平均的降雪量为8.8毫米，其中城区平均9.7毫米。全市最大降雪量出现在昌平、居庸关、长城，降雪量为18.1毫米。 嗯，接下来的降雪资讯啊，我们会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为您做 详细的介绍。 嗯，那么稍后我们会连线气象专家。那么在气温方面，昨天白天北京路面的地表温度为-10度左右，昨天夜间呢已经降到了-10度以下，所以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早晨的7:45发布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目前这个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还没有解除。 确实今天早上出门啊真的不是特别好走啊，很多路面上都形成了地穿甲，大家不管是开车还是步行都需要谨慎慢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那目前呢北京预计从现在到22号的夜间仍会有降雪，地表温度呢将会低于-10度，所以容易形成结冰的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马上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汪海，请汪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啊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汪海警官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啊可以说是降雪过后的第一个早高峰哈，而且是周一，目前全市的交通状况怎么样，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现在算是真正的高峰已经来了啊。在7:30的时候我们看了看路上还不算是真正的高峰，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高速公路封路的原因，还有很多市民啊都是没有到达城区。现在是基本上城区的2环、3环、4环都已经进入了高峰的时间段。但是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高速公路还并没有恢复开通。像现在依然是除了京港澳高速还有京城高速、机场高速、京通快速之外，其他的高速呢都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今天很多家住远郊区县的朋友们上班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城区的排队情况主要呢还是集中在环路上，特别是2环、3环、4环南端南向北方向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的缓慢，但是预想当中严重的拥堵，比如说49限行和周一早高峰相叠加这种效应并没有太突出的显现出来。目前主要的问题依然是路面很湿滑，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北京的夜间气温啊都是在零度以下，特别是地面温度也是低于了0度。但是大家呢也要知道，一般是到-4度的时候路面才会出现比较结实的结冰情况。那么现在很多主路虽然经过了融雪作业，但是这种半冰半雪的状况还是存在，特别是一些桥区位置，包括一些小区周边的支路，现在啊融雪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还是很湿滑。所以呢还要提示大家，除了在主路上需要小心慢行之外，在这些支干路，特别是出小区道路的时候，可能湿滑程度更加的严重，要提示大家刚刚出门的话要特别关注一下道路的这种积雪还有结冰情况，注意小心慢行。而且呢一定要听从民警的指挥，因为现在所有的民警啊都在路面上执勤的，一方面加紧疏导，另外一方面看到一些结冰情况会进行提示和引导司机绕行，大家要服从他们的命令。主持人， 那么汪海警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在这种地穿甲的路面哈比较滑，那么司机朋友在行车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哪几点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提示？ 嗯，好的，一方面就是要控制好车速，因为速度越快这车辆在结冰路面就越难操纵。我们要尽可能把车速放缓下来，而且啊注意力要特别的集中，随时观察路面上是不是真的结冰了，或者仅仅湿滑的情况，自己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另外一个就是要把车距拉开，拉开车距其实并不是说离近了就一定会撞上，但是呢是给自己啊更多遇到突发情况去反应去操作的时间，让这个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另外呢就是在通过城区机非混行的一些道路，就离开了环路之后，机非混行道路要特别注意，除了自己会感觉湿滑之外，很多骑车和步行的人可能啊对路面的这种反应会更加的明显，那么他们穿的衣服又比较厚，动作并不是很灵敏，那么一旦他们出现失控，很可能啊也会撞到我们的车上，或者说殃及我们的行车。大家呢也要注意，除了路面之外还要观察这些骑车人行人的他们的出行动作，注意提前避让。 好，非常感谢汪海警官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非常感谢汪警官给我们带来如此详细的路况报道。那么在稍后的节目资讯当中，如果是有最新路况的话，我们也会随时的为您插播。 的确啊，降雪导致路面湿滑，北京市交管部门也特别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雪地开车请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距离，时刻注意前方车辆和路口路侧行人，如果遇到情况及时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我们的交警也提示说，雪天啊尽量不要超车，如果需要超车 变更车道的话，千万不要急打方向盘，缓慢的驶出冰辙之后再慢慢的超过去。 哎，同时呢，能见度方面，目前北京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在3到7公里，能见度较低，受降雪天气的影响，道路湿滑，也请您注意安全。 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及时了解路况信息，掌握恶劣天气的交通管制信息，绕行交通管制路段，拉开车距，以免耽误您的出行时间。 嗯，那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昨天北京迎来了强降雪，不过今天早晨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解除了暴雪蓝色预警，现在北京的降雪已经明显减弱。 降雪过后呢，就是降温，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气温将会持续低迷，最低只有-12摄氏度，可能接近11月下旬历史同期的最低值。 嗯，目前建国门地区的降雪已经停了，那么今天的降雪情况究竟如何呢？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黄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目前全市总体的降雪情况怎么样？城六区是否还有地方在降雪呢？ 现在根据我这个资料来看啊，这个咱们城六区已经基本上没有降雪了， 嗯， 全都停止了， 嗯。 这个降雪呢，这个今天停止之后呢，但是天空呢，这个云量还会比较多。稍微停歇以后呢，明天下午到夜间吧。还会有这个小的雨雪天气，小的降雪天气。 哦。 但量呢也不太大，和前两天相比呢就小多了。 嗯。 但是呢，由于这个近段时间吧，一直连续这个阴雨天气，特别是昨天，咱们本市啊普降大雪，而且部分地区出现了这个暴雪天气，加上温度比较低，现在这个地面上呢，大部分的这个大部分地区吧，都有这个积雪，和结冰。这样的话，这个对咱们道路安全吧，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同时呢，这个由于受冷空气一直影响吧，大气温度升不上去。今天预报最高温度才到0度。 嗯。 现在看呢，就是咱们城区的温度普遍都在零下3度到0下4度。北部地区像延庆啊、怀柔啊，都在-10度左右。这样的温度比较冷，再加上那个路上有这个积雪还有结冰，所以说呢，都要重点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温度低，请注意防寒保暖，特别咱们取暖的朋友，那个像有的有烧煤的朋友呢，要注意这个二氧化碳中毒。 嗯。 第二个方面是道路有积雪，现在咱们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道路结冰啊，还在这个黄色预警之中，所以说出行呢要采取好这个安全措施，避免路面打滑呀等等发生这个不安全的问题。主持人。 嗯，那我们看到预报显示啊，本周最低气温甚至有可能会达到-12摄氏度，接近了历史同期的一个最低值哈。这方面的情况，请黄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根据咱们最新的预报，26日夜间，可能有达到这个，预报呢是-12度，北部地区呢可能还会低一点，这个现在从预报方面来讲，这个。-12度这个数字呢，是咱们同期的极值，就创造了极值。它主要是受25号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影响之后啊，26号夜间温度将达到最低。 嗯，好，嗯。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的介绍，26号夜间有可能本周的气温会达到一个最低值，接近-12摄氏度，也提醒大家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添衣保暖。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北京时间8:13，这里是资讯早八点的特别节目雪后直播，我们来为您关注一下最新上到平台上的一条路况信息。目前呢，西三环围公桥的北向南主路外侧车道有了故障车，后方的苏州桥区有这个排队的情况，请行驶在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目前呢，正。 好， 那目前正值雪后的第一个早高峰啊，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我们继续来关注降雪之后的路况。 嗯，受到降雪的影响，公交方面昨天呢，共有50条公交线路采取了停驶、发区间车、绕行甩站等措施。公交集团也启动了雪天应急预案，增配200部机动车应对今天的早高峰。 那么在地铁方面呢，昨天北京地铁机场线也是延长了运营1个小时的时间。 嗯， 那么目前公交、地铁线路的运行情况又是如何？还有哪些应急的预案？马上来连线下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刘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嗯，吴思啊，目前你有没有拿到目前今天早高峰影响的公交线路方面的一个数据，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嗯，那目前最新的情况是，受到降雪影响，采取停驶、发区间和绕行甩站临时措施的公交线路，它的数量从昨天的72条上升到了今天早上的74条，包括停驶32条、发区间车12条和绕行甩站30条。双向停驶的线路呢，依然是集中在途经山区路段的线路，包括开往延庆、昌平、门头沟和房山方向的32条线路是采取了双向或者是单向的停驶措施。另外呢，包括329路、355路等12条线路，目前是采取了发区间车的调度措施，而370路、891路等30条线路目前是采取甩站措施。不过公交集团也表示啊，随着今天雪情的逐渐的改善和减弱，一旦道路条件允许公交车辆安全通行，这些线路都会立即开通运营。那么同时呢，应对今天早上的早高峰，为了保证市民的出行，公交部门也是根据雪情安排了夜班的驻站人员，各条线路的驾驶员提前半小时到岗，启动预热车辆，保证了今天各条线路的头三班车全部准时发出。同时呢，公交集团也启动了雨雪天气的行车时刻表，在早高峰时段增配了200部机动车，采取了增发车次、加发区间车、大站快车等调度措施。那么另外呢，也重点增加了途经进出城联络线、23环和大型社区周边的公交线路运力，来最大限度的保证市民的出行。刘瑞， 好，那么大家也比较关注啊，今天早晨地铁出行的方面哈，像13号线、5号线等线路呢，有高架线路的地铁有没有因为降雪而导致降速的运行呢？ 那么在地铁方面呢，北京地铁和京港地铁也都启动了雪天的应急预案。从昨天晚上开始，机场线和4号线、大兴线都延长运营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来保证机场滞留的旅客顺利出行。那么这个降雪呢，对于地下线路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地面线路，比如说像13号线、8通线、房山线和亦庄线呢，是采取了这个昼夜不停，夜间结束运营以后，扎到车就上线扎到，来保证第二天的正常运营。目前来看，本市的18条地铁线路的运营都是正常的。北京地铁呢，也是组织了7800多人次来参加到雪天保障工作，对于地面线路、车场等重点部位加强巡视，及时清除车站的出入口的积雪，在车站的出入口和通道来铺设防滑垫2300多块。京港地铁还为所辖各线路车站，为乘客准备了一次性的雨衣，并且加强站内的广播，来提示乘客雪天出行注意脚下安全。李瑞， 嗯，好，非常感谢吴思啊，看来地铁方面呢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所以今天大家出行呢可以放心。好，吴思再见。 再见。 那么在这之外啊，我们还要提醒您啊，从今天的首班车起到11月26号的末班车为止，9号线军事博物馆站的西南口，也就是 H 口，采取临时封闭的措施。那么乘客呢，可以从其他出入口进出站。 嗯，此外呢，降雪对于民航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据了解，首都机场因为受降雪天气影响，需要飞机进行除冰，并对3条跑道进行除雪作业，所以昨天晚间首都机场是发布，自昨天晚上7点到今天早晨的8点，将不再接受进港航班。 嗯， 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思萌你好。 李瑞你好。 嗯，那么刚才也提到，首都机场在8点之前停止接收航班啊，目前已经是8点18分了。现在这一措施有没有解除呢？给我们做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嗯，那么从机场发布这条消息到现在呢，国内到港的航班是都被取消了，但是呢，从首都机场实时的航班查询来看呢，今天凌晨从0点到现在，虽然也有部分的航班延误，但是国际航班是有陆续到港的。而国内到港方面呢，早上8点钟以后陆续将会有航班抵达首都机场，但是其中呢，个别航班已经显示会出现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的一个延误。那么其实在昨天大面积航班延误之后呢，来看一下今天航班恢复的一个情况。首都机场 八点左右发布的信息显示呢，降雪已经全部停止了，不再出现持续性的降雪天气。那么今天白天呢，都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由于近日持续降雪的影响，已经造成部分航班延误和取消。其中呢，国航就已取消北京今天进出港航班有86班。那么国航方面也表示呢，今天航班恢复仍然存在较大压力。而空中交通网呢，刚刚在发这个又是发布了首都机场航班延误红色预警提示。首都机场在8点后机场开放，受航空器的除冰影响，早上8点到中午12点进港航班保障能力下降。那么从现在首都机场官方网站的实时航班查询来看呢，今早出港航班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延误，部分航班是延误1小时，还有部分航班延误时间很长。比如说计划6点40北京飞往大理的航班是预计推迟到12点才能起飞，而计划7点起飞的北京到兰州的航班预计要到10点钟起飞。那此外，除北京以外的旅客今天还要关注一下目的地城市的天气情况。空中交通网发布的信息显示，目前首都这个沈阳机场是小雪，预计会维持到12点；乌鲁木齐机场小雪，预计维持到13点。那么长春机场是在8点到12点，银川机场会在8点之后有小雪。那么期间呢，进出港航班可能会受到影响，也是提醒旅客今天还要继续的及时的关注航班的动态。 那有这么多的航班延误哈，在首都机场滞留的旅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是如何处理的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现在因为在昨天其实航班出现大面积航班延误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旅客已经在办理退改签手续。其实在昨天已经在现场会有很多旅客已经知道自己的改签的航班的这个日期了。那么在今天呢，由于这个受到这个天气的以及多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今天可能旅客还会在现场继续的办理这个退改签，尤其是在这个退改签的窗口，可能还会有大量的旅客来这个排队办理手续。所以是提醒旅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比如说可以在航空公司的官网啊，或者航空公司的这个微信这个客户端上来办理这个退改签。 好，非常感谢唐泽萌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再见。 好，那么我们也要关注一些数据啊，不完全的统计。昨天北京的首都机场共取消航班300架次，仅国航呢就取消了近100架次。 航空公司提前对旅客也是进行了短信的提醒啊，所以大家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另外呢，机场周边高速封路，导致省际巴士昨天所有线路是没有车的。 由于持续的降雪对后续的航班呢造成影响，今天上午预计还将会继续影响首都机场航班起降，可能也会出现延误的情况，建议旅客呀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在这里我们也特别为您介绍一下首都机场24小时的客服电话，您记好了，96158，这是首都机场24小时的客服电话，96158。如果有航班信息咨询，请您拨打这部热线了解资讯。 我们还要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最新情况。受华北地区持续降雪的影响，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京沪高铁、京广高铁、京津城际和京秦高铁限速运行，部分旅客列车晚点7小时以下。 好，关注完了航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之后呢，马上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燕妮。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李佳毅。佳毅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欧元的情况。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周五呢是欧元受到一个多空利空因素的打压，不仅呢是回吐了前两个交易日的涨幅，更是下探至了当周的低位1.0638附近，那下跌呢是约90个基点，最终呢报收在了1.0643。那欧元走势的举步维艰，主要呢还是受到了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鸽派言论的打压。在2015年欧洲银行业会议上，德拉吉表现出对于通胀的担忧，并且表示欧洲央行已准备好迅速行动，以提振欧元区疲弱的通胀率，并强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和下调存款利率是可能的措施，帮助阻止通胀率的进一步下跌。那此外呢，德拉吉还表示货币政策呢将尽可能的长时间保持宽松。那他的话呢，也是支撑了12月会议上欧洲央行可能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的预期。而与此同时，欧美货币政策差异也持续的发酵。那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周五表示，决策者对于低通胀反弹和就业市场保持稳定越来越有信心，那也进一步确认了美联储下月升息的预期。 那么在提振美元指数走强的同时呢，更是进一步打压了欧元。而目前呢，市场看空欧元的情绪浓厚，欧元短期将继续承压。再结合图形上看，欧元下方呢是缺乏有效均线的支撑，那进一步的下探呢，或将至1.05和1.0460一线的前期低位寻求支撑。主持人，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有哪些焦点值得我们关注呢？ 好的，那本周呢，外汇市场是不乏重要数据的公布。那先来看一下美国方面，那美国呢是将公布11月的制造业 PMI。第三季度的 GDP 修正值、10月核心 PEC 物价指数和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等重要的数据。而结合上周美联储公布的会议纪要，可以看到市场呢目前还是压住美联储将在12月升息将会是大概率事件。而在此之前呢，数据也是证明美国经济改善最有说服力的客观依据。那如果数据呢好于预期，这也必将提升市场对于12月加息的预期，美元指数可能会继续维持强劲的走势，并有望突破100关口。而欧元区呢，周一将公布11月的制造业 PMI， 周四公布德国的 GFK 消费者信心指数，周五还将有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工业景气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公布。而鉴于欧元近期弱势的表现，那如果数据向好，有望支撑欧元进行技术性的反弹，向1.08一线试探。而若数据不佳，这也不排除将增加欧洲央行在12月的利率会议上将会有所行动，那这也将对欧元形成进一步的打压。那英国本周呢是将公布零售销售数据以及第三季度的 GDP 修正值，那如果数据不及预期，将会进一步印证英国经济的增长受到全球经济疲弱的拖累，叠加英国央行加息可能推后的预期，那这也将在短期对英镑的走势产生负面的影响，英镑可能会向1.50附近寻求支撑。主持人，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牌价。 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7.80，欧元对人民币报在683.46，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74.60，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8.52，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79.62。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1894。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嘉怡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特别节目，我们关注雪后的道路交通以及各方的运行情况。稍后是我们的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北京时间早上8点27分，这里是李瑞和孙畅为您带来的资讯早八点。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要关注一下雪后的第一个早高峰。那么雪后出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安全防护。 没错， 如果说发生跌倒的话，这种意外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合理的急救？接下来呢，连线一下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手外科的主任李忠哲医生。李医生您好。 你好 啊，那特别感谢能够和您，特别感谢能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因为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面，我刚才来路上的时候看见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把手啊揣在这个衣兜里边，但是呢从我这个角度一看就会觉得它可能会很危险，这样特别容易摔伤，而且这个时候你这个手会阻碍你这个身体的灵活程度。所以说想问一下，就像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样去做防护呢？ 第一个来讲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像这种天气尽量应该不要做户外活动了，因为来讲的话跌倒的风险是太大。 对， 第二个像您说的把手放在兜里来讲的话，这样的话会影响他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建议呢最好是戴个手套，不要把手放在兜里走路，这样的话呢本身维持平衡很困难。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戴个手套，这样的话走路的时候能够帮助你维持平衡。 如果跌倒的话，手放在兜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容易造成颅脑啊，包括肢体的其他的损伤，有时候很严重。所以这种来讲的话，应该是不太建议的，最好把手放在外边啊，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点。 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哈，真的就是摔伤了，因为这两天包括以前在冬天的时候，每当恶劣天气来临，我们都会在新闻报道中发现会有雪天路滑摔伤的情况，而且医院的救治也是这个救治量啊也是有所上升。如果说真的摔伤了，应该怎么办呢？ 受伤了也不要惊慌，首先要保持镇定。一个来讲的话，看看有没有伤口，这一点非常重要。 嗯。 如果说是有伤口的话呢，应该保持一个局部的清洁，局部压迫去止血。 嗯。 如果没有伤口的话，但大多数都是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你要稍微轻度的活动一下。如果说感觉到剧烈的疼痛，而且很快的肿胀，说明就有骨折的情况发生了。 哦。 就应该做一个简单的制动，就很简单的方法，比如有围巾。可以做一个吊带，把手吊在胸前，之后就赶紧到医院来就诊啊，要拍片子呀，包括复位啊、石膏啊之类的这个情况，那个治疗就可以了。 是可以轻微的动缓是吗？ 稍微的动一下，但是不要做特别大的活动。如果感觉这样的话，主要是自我检查，看看有没有这种骨折的这种情况发生。 如果说这个发生这个扭动哈，确实会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哈。 对对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还有没有其他需要？就是多加留意的地方。 还是强调一点吧，就是那个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天气最好减少户外活动。来讲的话，因为这种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无非也就是提醒这一点。如果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及时到医院就诊。好，谢谢。 那有没有说预防的一些措施，李医生？ 预防，尽量来讲的话，滑的路面，尽量的话少接触，走路的时候要判断一下路面的情况。来讲的话，如果是摔倒的话呢，预防其实实际上讲起来也确实很困难。 对，因为我们这个短信平台上忽然之间马上就要挂断这个电话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看起来好像也是老年朋友，就是说有一些预防情况应该怎么办哈。我觉得这个预防也很难办，真的就摔倒的话那一瞬间您让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其实我觉得您要是手边有包或者说有报纸什么的，一旦要摔倒的话，尽量在第一时间如果能反应过来的话，把包或者报纸垫在自己的身下，有可能会减轻对您的伤害。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连线，谢谢，再见。 好，非常感 谢 李主任。 谢谢。 那么李主任刚才也介绍了很多有关于雪天路滑，一旦你要是摔倒了该怎么办，怎么救治。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关注到啊，昨天到今天有很多中老年人啊是有这种摔伤的情况，陆续到医院去救治。稍后我们会连线记者做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好，下面我们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直播。 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西北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 您好，我是您的服务顾问小关。汽车上很多零配件，比如机油、机滤、制动片、火花塞等，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必须定期更换。但困扰很多车主的是，更换后的零件品质能否达到原来的质量标准，是否也享有质量担保呢？今天小关就为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原装零件。首先，原装零件的质量标准全部达到新车零件质量标准，和厂家流水线上装配新车的零件标准一致。其次，全部使用专用包装及防伪标识，一个电话就能辨别真伪。此外，还享有一年不计里程的质量担保。最后提醒您，原装零件由上海大众 4S 店销售，并提供售后服务。 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感恩节，西安纱帽约您一起感恩，51种品牌联袂酬宾，中韩精品展火热启动，更有小黄人、大白等卡通明星在周末现场派送惊喜，回报父母，感恩知己，就在金源西安纱帽。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避税小贴士。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着重介绍一下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相关政策。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与城市维护建设税一样，都属于附加性质，因此相对来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一般被称为主税，而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被称为附加费。两项附加费的征收管理按照所对应的主税的有关规定来执行。 具体来说，凡在我市范围内缴纳主税的单位和个人，都在我市缴纳两项附加费，两项附加费的计费依据都是以缴纳的主税税额为计算基础的。教育费附加的费率是3%，地方教育附加的费率是2%，也就是以主税税额乘以3%是当期应缴的教育费附加，主税税额乘以2%是当期应缴的地方教育附加。两项附加费主要由地税机关征收。 从2015年1月1号起，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提高办税效率，纳税人在国税局进行网上申报增值税、消费税时，就可同时进行两项附加费的明细申报，提交申报表后，再到地税局网上进行查询或缴纳就可以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虽然在计算和缴纳上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但这两项附加费有不同的文件规定，纳税人要分别计算和缴纳，绝不能把它俩混淆成一项收费。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欢迎继续收听。 好，早晨的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雪后直播，我们继续。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短信的互动环节呢，就是说今天啊，您出行之后呢有什么样新的感受啊，这个雪天出行，看到4655的朋友他说啊，今天早上出门啊，这个车实在是太难打了，各种各样的打车软件都用了，但是还是没有用。 哎，8121的朋友他说，路上的情况主路还不错，但是在人行道上啊很糟糕，甚至冻冰现象也很严重。 嗯，另外5723的朋友他说，天冷路滑不宜出门，躲在家里吃火锅享受生活。 嗯， 那么在这方面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咨询当中呢也会给您介绍一下雪后我们可能最吃的一些食物哈。 对， 那么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接下来的关注。据了解呢，从昨天开始，999120已经陆续接到了一些市民摔伤的报警，其中啊多为中老年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了解一下。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目前那个急救中心接到这个摔伤报警的比例有多少，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好的。那么我刚刚从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呢，从昨天凌晨到今天早上8点，总共是接到了94例这个摔伤的呼叫。 嗯，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是在家里摔伤的。那北京999急救中心呢，是截至到今天早上6点，总共接到了摔伤报警是32起。 目前来看呢都没有特别严重的外伤，那摔伤呢以中老年人为主，多数都是手腕伤和膝盖伤比较多。那积水潭医院呢截至今天早上6点也是收了有77个摔伤病人，那昨天一晚上啊就增加了30个，可见是黑夜的这个道路啊结冰了之后可能是更容易划伤。那受大雪影响呢除了其实摔伤的病人，还有比较严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会增多。比如昨天晚上这个怀柔区的一个70岁的男性，这个腋下疼痛，呼叫120之后，急救车到达附近，发现积血严重，但是没有办法前行，于是呢紧急启动了这个越野急救车。现在呢病人已经安全送到了这个怀柔区医院，一切平安。主持人， 那么医生有没有对这方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在雪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呢？ 那么就是提醒大家呢，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呢最好不要这个猛的外出，然后呢可以适当的打开通风，那尽量选择在中午就是温度较高一点的时候可以出门这个散步。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韩萌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再见。 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啊，外出的朋友雪天行车呢要注意安全。昨天下雪过后啊，道路上开始结冰了，雪后开车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关于雪后开车的注意事项，我们采访了汽车特种驾驶培训中心的主任柳石，我们来听一下。 咱们那个雪在路面上会形成很多雪辙，这样雪辙呢一般的驾驶员呢都应当是按照这个前车所走出的这个雪辙去走，不要单独再另辟一条新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它那个地面非常滑，当你那个从那个雪辙上过的时候，那个车非常容易出现侧滑。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天气状态下呢，一定在操作上要做到三柔一缓。所谓三柔呢，就是我们起步加油的时候要平稳，不要着急，因为你油门加的大，它反而容易造成车轮在地面的打滑，因为它摩擦系数不够。另外呢就是在打方向和回方向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柔缓平稳，打快了车就容易出现甩尾，或者是容易出现转向不足，就是俗称的推头。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刹车的时候要做到柔缓，但是有些驾驶员就说了，说前方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那我不踩急刹车不行，这就要求我们驾驶员呢在这种天气状态下呢更应当做到预见性的驾驶。在这种天气做到缓，就是一定做到车速要平缓，不要忽快忽慢，否则的话很容易出现车辆失控的这种现象。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呢，我们从车外进到车内的时候一定要把脚下的冰雪清干净，一旦在有结冰和积雪的状态下在操控车辆的时候，有可能造成操控踏板的失误而引发一些危险甚至一些事故。另外我建议我们的驾驶员，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一定把这个车灯打开，尤其是把近光灯要打开，因为这种状态下的一个行车，其他驾驶员和人员他发现你才能够和你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开灯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白天也要把车灯打开。 好，继续来关注雪后直播。为了保证周一早高峰市民的出行呢，相关作业单位也在昨天今晨持续开展了扫雪铲冰的工作。截止到昨天晚上5点呢，全市一共出动了环卫专业作业人员3.7万人，实施了融雪剂大约1.4万吨。 扫雪除冰的重点啊，落在长安街、迎宾线、机场联络线各环路主线上，尤其呢加强了重点桥区的扫雪作业，采用了机械除雪，适当的施洒融雪剂，防止道路结冰，清除道路积水。那么更加详细的情况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除雪的情况能听见吗？ 能听见。今天早上呢我在出门的时候也看到呢，一路上都有好多环卫工人在清理人行便道上的积雪，他们也是拿着大铲子把便道上的积雪和冰铲出来，防止行人滑倒。也有一些早起的商户和居民在清理门前积雪，但是也请市民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老人，要特别注意小心防滑。那今天呢这个道路结冰的黄色预警还在持续，为了保证早高峰的市民出行，相关作业单位昨天也是昨天夜间也是持续的开展扫雪铲冰。 那环卫集团也是在实时监测地面温度和雪情变化，同时为了防止今天早晨早高峰的这个地穿甲现象，环卫集团昨天夜间就组织人员进行清理雪水的工作，并且进一步增加作业频次，适当施洒低温的融雪剂来保证道面不结冰。但是早雪铲冰指挥部也提醒市民出行安全，并且要求各单位要严格做好门前三包责任区和单位院内的早雪铲冰工作。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佳佳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嗯，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降雪之后城市的主要街道都开展了扫雪除冰的工作啊，那么您家的门口、小区里面还有商户的门前雪清扫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嗯，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昨天呢有四家单位因为没有及时的清扫责任区内的积雪单位被罚款3000元。降雪之后，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迅速开展了执法检查工作，督促社会单位及时清除门前三包责任区内的积雪，并且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除雪。 嗯，那么据城管部门介绍，对于白天降雪，单位、个人以及环境卫生专业作业单位应当随时来清扫，夜间降雪呢，应该在第二天上午10点之前清扫干净，清除的冰雪应当整齐堆放在不妨碍交通的向阳位置，保障责任区段内车辆和行人的安全通行。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继续关注降雪带来的影响。记者从各区县教委了解到，由于强降雪天气影响，北京部分学校今天采取了停课措施。 据了解，门头沟、房山、密云、昌平等区教委表示，辖区内的山区学校今天暂时停课，而延庆全体学校要停课一天，复课时间要等待通知。 停课学校大多采取延课或者网络教学的方式保证课时，比如门头沟区的教委要求啊，停课时各学校要组织教师利用网络和其他通讯工具指导孩子们进行学习，做到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 另外，包括东城、西城、海淀在内的市区学校目前还没有通知停课调整。 嗯，而且最重要的，我们要关注一下供暖方面了。为了应对降雪天气造成的气温下降，北京38台尖峰锅炉目前已经启动了18台，正在加大为供热管网输送热源，保证居民家里的暖气不降温。 北京热力集团表示说，目前33支供热抢修队、1700多名抢修队员已经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应对供热突发状况。北京市热力集团的每个热力站在气温从5摄氏度到-9摄氏度，每一度都有预案，将全力保证居民家中供暖。 那么说到取暖啊，必须要说一下如何避免煤气中毒伤亡事故的出现。北京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提醒广大居民，不要使用小煤炉、炭盆、铁桶等不安全的器具临时取暖，谨防煤气中毒。 同时呢，煤火取暖用户啊，要注意取暖的安全，购买使用符合北京市地方标准的合格燃煤取暖炉具，安装过程当中烟囱要顺插连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头朝下、小头朝上，并用密封胶条封好，防止漏烟。 另外，水平方向的烟囱啊，要里高外低，便于烟流的流出，防止烟道堵塞。烟囱出口处呢，要安装3通，防止极端天气下煤气倒灌。同时，室内务必安装风斗。 嗯，那么关注完了煤炉取暖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蔬菜供应方面。 嗯， 为了防止因为雨雪极端天气造成菜价大起大落，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啊，通过启动应急预案，也是提前进行了囤货。 北京晨报今天早晨报道，只有部分雪天不容易采摘的叶菜类啊，有了小幅的上涨。白菜、圆白菜、葱头等当家菜目前价格稳定。 嗯，那么就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也是稍后会尝试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了解一下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的菜价情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3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贾润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贾润，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周一尾号限行四和九，受连续两天雨夹雪的影响，今天早高峰比平时要开始的早，7点左右全市路网就已经接近了轻度拥堵，一直持续到现在。首先呢，咱们来说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仍在封闭当中的有四条高速，一个是京藏高速西关环岛到北京市的管界，京平高速的全线，京哈高速的全线，京昆高速的全线，以上高速的北京段仍是双方向采取封闭措施。此外呢，还有111国道，也就是京嘉路的怀柔段，康河口至河坊口双向也封闭当中。虽然部分高速已经开通，但河北天津管界的所有高速仍在封闭当中。另外呢，各条环路和联络线都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啊，但是比以往早高峰要好一些。西二环的内环全线，西三环六里桥至紫竹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科峰桥至丰北桥的北向南方向，北二环全线的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的。联络线方面，是东部城区的京通快速路、朝阳路、姚家园路和西部的杏石口路、石景山路、阜成门外大街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的。最后提示各位，今天早间很多小路及弯道坡道仍有结冰的现象，路况比较复杂，出行时间将有所增加，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早出门。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贾润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近清啊，来了解一下雪后北京这个菜市场方面啊，菜价方面的一个情况。你好，近清。 啊，你好，李瑞，听众朋友好。 那么大家也非常关心啊，这场降雪对于北京的菜价有没有很大的影响？菜价方面有没有很大的波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其实现在呢，蔬菜是已经进入了冬季上涨的一个模式。按照这个季节来说，涨价是正常的。但是我刚刚了解到，新发地蔬菜的这个批发价还是跟上周是差不多的。新发地这个批发市场统计部的刘通说呢，其实上周的菜价，这个水平比上上周还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水平其实也不是很高，主要原因呢就是秋季蔬菜上市量加大导致的。这几天呢天气转冷加上大雪，虽然这个新发地蔬菜批发价没怎么上涨，还是比较平稳。新发地这个社区直通车的菜价也是非常平稳的，但是到了这个零售摊点上，这个价格呢就会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因为他们自己这个在这种天进菜的，它的成本是有所加大的。那至于很多市民担心的高速路封路，冰城蔬菜会不会能供应得上，就有点多虑了。我今天早上就是直播之前，我刚刚拿到的数据就是，昨天这个新发地的这个蔬菜的上市量和去年的这个时候相比，它是增加了8%。你想，还是昨天还是大雪天气，因为这个新发地市场目前的存储量能够保障高速路封路7天的供应，就高速路封路7天，北京吃菜是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它现在正在建一个12万吨的一个冷库，能够保障15天以上的全市的一个蔬菜供应。再一个呢，就是我前几天刚去了河北高碑店的一个新发地市场，那天呢是高速路封路，因为是大雾，我们走的是下路，2个小时就从北京新发地到了河北的新发地。这个河北新发地的主要功能呢，也是作为北京的一个后方的储备库，如果这边出现断档的话，那边的菜补给也是非常及时的。 好，非常感谢近清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通过近清的描述呢，我们也能够告诉大家，咱们北京的市民可以在 不必恐慌， 放心购菜，也不必囤菜。好，感谢近清的报道，再见。 再见。 哎，对，其实专家也表示，这一轮雨雪天气啊，会有一些好的现象，比如说前一阶段北京雾霾天气比较多，空气质量又不太好，这一轮的降雪天气之后，会净化北京的空气，一扫雾霾。 嗯，不过本轮降雪呢，并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由于光照时间不长，病菌容易滋生发展，所以农作物生长呢，会受到一定的威胁。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短信平台上啊，6330的朋友他说，大家昨天有没有出门扫雪呢？我是带着孩子在小区里面扫雪。顺便给他拍了很多照片，北京有这么大的雪挺罕见，虽然道路的交通很困难，可是在生活当中大家觉得挺好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生活当中，比如说赏玩或者是吃东西，这个时候您可以有哪些更好的选择。 首先我们要来说说啊，昨天很多游客呢可能都出去逛公园来赏景了。 嗯， 景山公园的万春亭就迎来了很多游客，因为景山公园是一个制高点哈， 对， 站在万春亭上呢能够看到故宫的全景。据法制晚报的报道说，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售票停止，景山公园的门票已经卖出几万张，是平日的10倍之多。 昨天下午5点，由于登高人数过多呀，加上道路湿滑，为了保障安全，去景山万春亭的上山道路已经暂时封闭。今天万春亭是否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最新的消息。不过要提醒大家，昨天我们的编辑也是去了景山公园的万春亭，上山的台阶确实是非常湿滑，所以说大家近期不必非得就是说赶在今天一定要去看。 没错，那昨天呢还有很多游客都去了故宫去赏雪哈。 嗯， 据新京报的报道说，昨天中午的12点，在故宫30个售票窗口外，每个至少都有100名游客在排队，有游客排了20分钟才买到门票。 此前11月6号北京初雪的时候，故宫的官方微博是发了9张雪景，红墙金瓦配上白雪确实很美。目前这条微博都已经被转载了17万次了。据报道，昨天有一些游客为了看这些照片才知道故宫是一个赏雪的好去处。 不过要提醒大家，故宫在每周一是闭馆的情况哈，所以今天大家去故宫是去不成了。我们编辑呢今早登录故宫的官网预约页面，也看到从明天开始到11月底，能预约的日子里差不多每天呢都还有3万多张票可以预约。故宫目前淡季票价40块钱。 嗯，再给您推荐一些其他的地方。在故宫的南边，隔着午门城墙和一块广场，就是曾经的太庙，现在是劳动人民文化宫，那里的雪景也是同样漂亮。 昨天我们编辑也是亲自去了太庙去观看了一下，里面的游客还真是啊很少。在太庙前的广场稀稀拉拉也就10几个人，很多雪地啊还都没被踩过呢。 嗯，一些古代的建筑同样是红墙金瓦，再配上白雪，就好像在琉璃瓦上画了一道白边一样。而且不仅人少啊，门票也很便宜，太庙也就是说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票只有2块钱。 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短信平台上也是非常的热闹，很多朋友也都发来了昨天啊下了雪之后他们的一些感受。有7416的朋友他说，昨天带着5岁的外孙女儿去龙潭公园玩堆雪人打雪仗。嗯，3个多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天黑了才恋恋不舍的回去，完全把我带回到童年的记忆当中了。 嗯，而且还有的朋友觉得说，在这个大雪的天气里啊，最受欢迎的还是吃火锅。如果说吃火锅的话，是以牛羊肉为主，这样的套餐比较好。而我们的记者也发现，在天通苑和回龙观地区啊，叫火锅外卖的顾客也非常的多，社区大，人口多，聚会也就多了。 哎，其实昨天啊，大家注意到了是小雪节气哈。 嗯， 我不知道孙畅，你有没有在家吃饺子呢？ 我都没吃， 可能是忙于工作了。 光想着外边的雪太好看，所以就出去看雪了。 对，所以昨天呢，其实我出去发现很多饺子馆都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嗯， 大家在这个下雪的季节呢，可能也会选择在全家一起聚一聚啊，尤其在一些时节的时候，会选择吃一些饺子啊，或者说涮涮火锅啊。 嗯， 所以说在这个样的天气里面，可能对我们的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别样的色彩。 对， 所以希望大家呢调整好自己的心情。今天是周一啊，又是一个一周工作的开始，也希望大家带着这个特别美好的心情开始这一周的工作吧。 嗯，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呢，交警和环卫工人都非常辛苦，他们为了首都的交通和环境都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我从日常生活当中也了解到，有些民众是走出家门清扫小区里边的积雪，要向这些付出和奉献的人表示致敬。 嗯，你们辛苦了。好了，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雪后特别直播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